想干杯，祝十年万岁。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好让天生感觉 生机越磨越宽，就越

起听那些植物在说话，爱护花草树木，人人有责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Love.

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